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《十善业道经》第十一面第四行啊，十一面第四行，从第三句看起啊，这里有个二啊，身心因果。凌云生命终不足，这一条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很困难，只有具足真实智慧的人对于这个事情真相真正通达明了，他才能够做到啊，深信因果不容易啊。啊，那么我们对于因果之理与事啊，确实比一般人熟悉的多一些。现在社会一般人呢，很少讲因果了啊。那么学佛的人呢，对于因果是常常听到的，听得耳熟了啊，知道众善因的善果，造恶因一定有恶报，那为什么还不肯修善，还要去造恶呢？啊，这个就是信因果不深，不是深信。深信啊，是对于道理通达了，事实真相了解了。你比如说一个蚊虫一个蚂蚁啊，我们一般学佛的人，学佛多年的人，往往还是有煞心啊，甚至于这蚊虫来叮你，你一巴掌就把它打死了啊，这是习气。知不知道因果呢？知道，知道的不够深啊。我们无意当中杀了他啊，有意无意的杀的，将来果报免不了啊。过去我们读安世高的传记，这是个真正修行得道之人，他曾经到中国来还两次命债啊，是个修行正果的人，过去生中误杀别人，这个果报还要自受啊，他还命债，他清楚，他知道啊。但是伤害他的人是误杀啊，他过去怎么误杀别人，这一生也会被别人误杀。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呐？啊，世间人没有说是事情发生没有因的，没这个道理。果报一定有因有缘啊，菩萨做此示现呢，就是告诉我们呐、你造作的因呢，一定有果报，果报一定要自己承受。 啊，我们讨厌一个人，人家也讨厌我们，这是果报嘛。啊，我们喜欢一个人，人家也喜欢我们。儒家都讲嘛，爱人者人恒爱之啊。啊，你爱别人，这是你修因，社会大众都尊敬你爱护你，这是你的果报。啊，你恨别人，你讨厌别人，社会大众同样也恨你，也讨厌你。啊，如果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了，这个话就能做到了。宁愿舍自己的生命，也不肯造恶。啊，古德比喻的好啊。现在社会上有个很高的位置，请你去做，请你去做国王。只要你杀一个人，这个人并没有罪，你能杀一个人，这个王位你就可以得到。深信因果的人不干呐，叫我杀一个无辜的众生。得什么样的利益他也不肯干，深信因果的人才能办到。那么这个必须要立邪见才行。邪见是愚痴糊涂人，不信因果。换一句话说，信因果信得不深，还是个糊涂人，不算是明白人。明白人哪肯干这种傻事？要知道，蚊虫蚂蚁也是一条命。他为什么会去做蚊虫做蚂蚁？过去做人的时候恶业造得太多了，堕在这些道里头啊。他的罪报报尽的时候，他也会转人身的。我们自己罪业造多了，也会变成蚂蚁，变成蚊虫。实在讲，无量劫来六道里面种种的身相，我们都曾经经历过。现在这一生的人生，佛家常讲的各因之谜，过去世的事情忘记了，虽然忘记，这个忘记是迷惑，夜因种子在阿赖耶识里面永远不会失掉。所以不是说做了以后就没事了。这是邪见。完全错误的见解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不要说是言语行为，就是起心动念，自己要对自己负责任。 因果可畏也。这个话是真的。谁知道呢？诸佛菩萨知道。声闻缘觉知道。你看经上记载的阿罗汉。听佛讲经，佛讲到地狱的时候，这一些阿罗汉们还心有余悸，听到身上都出血汗，过去曾经经历过的，佛一说，想象从前在地狱里的状况，恐怖依然能够现前。我们是无知，即使我们要是离开愚痴了，断贪嗔痴了，诸位要晓得，断贪嗔痴就证阿罗汉果。过去生中啊，生生世世的事情都能够记得了，恢复了记忆。想到过去在六道里状况，你也做过天王，也做过畜生，也做过恶鬼，也堕过地狱，哪一道都去过啊。哪一道里面的众生与自己都有密切的关系，我们今天讲说亲属关系啊。那我们要是杀害众生，侮辱众生，轻视众生，佛说的好，就是对付自己的父母诸佛没有两样。我们跟一切众生，跟诸佛如来，过去无量劫中都有亲属关系，互为父子啊。这些话决定不是荒唐，是实实在在的真话。所以到这真正不作恶，连恶念都不生，阿罗汉才做到。我们要认真努力学习，你要能做到了，你就证阿罗汉果了。十恶业完全断了。第三句，为皈依佛，非与天等。这个地方的皈依，意思就是以佛为老师。诸天善神，他们的智慧比我们高，也足以能够教导我们，我们对他要尊敬。诸天善神多半也是皈依佛的，也都是佛的学生。我们在经典里面常常看到大梵天王、忉利天王常常请诸佛菩萨到天宫里面去讲经说法， 啊，所以我们知道诸天善神呢也是佛的学生呐。啊，我们一定要以佛为老师，随顺佛陀的教诫来修学，这就对了。啊，天道虽好，见思烦恼没有断尽。啊，只可以说他们的烦恼比我们轻，他们的福报比我们大。啊，所得的果位不是究竟的，不是圆满的。我们要找一个老师，啊，要找一个真实智慧、圆满功德的老师就好。啊，那我们以佛为师，这些诸天善神会不会怪我们呢？不会的。啊，我们要以为，啊，从前我是拜神，现在我皈依佛了，不拜神了，这个神一定很生气，一定要找我麻烦了。我们这样想法错了，啊，殊不知那个神要是看到你皈依佛，以佛为老师，神很高兴啊，非常欢喜赞叹啊，啊，你做得很对呀，你没有做错啊，啊，这些神都变成你的护法了。啊，神比我们聪明，比我们正直。啊，如果这个神看到你皈依佛了，他还找你麻烦。啊，不欢喜，啊，还要报复你，这不是正神，那是妖魔鬼怪。啊，妖魔鬼怪会害人，啊，正神呢会保佑人。啊，我们以佛为老师是决定正确，啊，但是对于其他的天神决定要尊敬，啊，尊重赞叹。普贤菩萨教导我们，啊，礼敬祝福，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，啊，我们对于一切天神鬼神尊敬赞叹供养，这个一定要有的。啊，对鬼神是这个态度，那么我们对于不同的族类、不同的宗教，也应该是礼敬赞叹供养，这是普贤行的。你要问为什么，佛在大经上讲的，一切众生里面有男有女， 啊，畜生道里面我们讲有雄有雌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道理就是这个。你看看这个心量多大，这个知见是真知真见啊，所以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爱护一切众生，比爱护自己的生命看得还要重啊，为爱护众生，为救护众生，舍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。生命尚且能舍，何况身外之物啊，哪有不能舍的道理啊，哪有不能供养的道理呢啊，别人来找我们，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能力，有能力一定要做到啊，非洲那边天主教徒的教徒来找我啊，要我送他一辆汽车，是一个医院啊，非洲地方很苦啊，病人很多，距离医院很远啊，交通工具缺乏，来找我，我当然要送他啊，不能说哦，那是外国非洲人啊，那是天主教，不是佛教，我不是这样看法的啊。所有一切众生，不同宗教，不同国度，不同族群，都是一体呀。啊，没有能力那就没有法子了，有这个能力一定尽心尽力的帮助他，应该的啊，何况人家提出要求，不提出我们看到了听到了都要主动去帮忙啊，去帮助，我们能这样对人，人家一样这样对我必得要深信因果才行，随顺佛陀的教诲啊，这个皈依佛啊，皈依如何落实，就是经里都常讲的，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你能把这句话做到了，你是真正皈依了。佛在经典里面教诲我们全盘接受了啊，持是永远保持而不丧失啊，明知故犯持字就没有了啊，持是永恒的保持啊，依教奉行呐，啊，读诵是自他勉励，自己每一天读诵，温故知新，啊，天天接受佛陀的教诲，展开经卷，就如同佛在面前一样。听佛说法啊，听佛的教诲呀，啊，为人演说，言是要做到啊。佛教给我们这一部经啊，十善业道，我要把十善业道做到，这是言，做到给社会大众看呐。 啊，做给人看呢、啊，说是为别人演说，啊，言是身教，说是言教。这个就是真正皈依佛了。如果只是在经典里面学习，不能落实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，这个没有皈依。这个只有形式，没有实质。设置一定要为人演说，言在前呢，说在后啊，先要做到啊，做到之后啊，再说到，这叫真正学佛，真正的落实。